咁所以 呢個不肖生仲喺度講呢啲，唔該我 delete 咗佢 account， 即係個 chat room 唔係俾你嚟做呢啲抗爭嘅，唔該我立即 delete 咗不肖生 account。邊個聽到？阿近出嚟， 係啦， 我頂 ban 咗佢 ，ban 咗佢 account。即係關於指責人亡管理嘅問題，我有兩點講。第一，鬱敏版就等於一個 Facebook， 係 佢嘅作用等於一個 Facebook 啫嘛， 係即係自己嗰個。 我哋又有完全唔管嘅，即係自由同討論區同埋三反討論區，大家證實咗呢樣嘢，當然可以有個管得好嚴嘅啦。我哋就有唔同嘅管理對策喺唔同嘅版度，鬱敏版係自己獨立嘅，佢嘅作用等於一個 Facebook， 主要係 publish 佢啲嘢，又有咩問題咧？呢一個係。第二，如果你要 challenge 人网嘅管理嘅话咧，唔系你个人判断点样样就得，而事实上喺过去五年全香港嘅网页人网跑第一啊嘛， 系 个升级嚟讲系， 嗯 呢、這个就系个客观嘅现实， 即系证明有好多人都接受呢一个规 矩。你唔能够将嗰个讨论区同个节目拆开噶嘛， 系 你明唔明啊？ 系当然系。 咁我都话俾大家听，即系。琴日我哋跑到第二十，咁大家睇下，即係我都覺得好最好就見一見十九啦，但係有可能短期回一回落去都唔奇，係非常之困難，即係上面嗰啲係 big names 嚟，全部都係即係咁樣。 係啊，上高。 即係我今日見到阿萬必個 Facebook 係咪過咗 HSBC？ 係就過咗 HSBC， 同高登一齊過咗 HSBC， 變咗 HSBC 變咗廿一咯。咁而家就高登十九，我哋就二十啦咁樣。咁但係上高嗰啲真係好難㗎啦，已經。 係即係唔係我即係講考第一，呢個係客觀現實嚟嘅。喺過去五年，大家 search 全香港嘅網升級升最多嘅就係香港人網， 係， 嗯嗯，即係嗰個嗰度係個排名啊，同埋嗰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人流量同埋 page view 啊，有乜嘢好講啊？咁樣樣係， 嗯嗯， 嚇、這個整你唔能夠拆，我哋當然有好多改善空間，大家可以提。 嗯、 你話整體 challenge， 對唔住啊，呢啲就叫披浮冚大樹，即係咁樣係、 嗯， 所以一定要屌柒你，即係咁樣。 咁我但係我就係啊，我都即係同意咧。第二點就係、是、其實我覺得網係好自由嘅。咁你唔鍾意呢一個原地嘅，咁你咪唔好嚟囉，其實 講真。 而我哋嘅原地越嚟越多人嘅，咁呢個亦都係真係事實。 唔係啊，即係你可以你話 challenge， 即係人物管理得你即係話好差好差，咁呢個係好奇怪啊嘛，因為你係全香港嘅網入面個成績係考第一㗎嘛，過去五年即係咁樣 係。係咯。